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中病。 你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吃掉你，就好像吃下一整个夏天的美好。你的故事，我的歌，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一起来点一首属于夏天的歌，来送给这个季节，送给正在此刻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看到了平台上的最好的时光来报道了，包括第三人称、水与火的缠绵、谢谢王先生、大垫儿、眼圈、一只小胖纸和娃娃力。李东说这个父亲节的礼物已经收到了，说父亲很高兴，也谢谢974的所有的朋友们。这个我是在大概上周周三或者周四的时候，已经把已经录制的有声家书的这样的 CD 已经寄给各位了，可能在北京的朋友收到了会快一点，那在外地的朋友可能收到了会稍微的慢一点，所以不用担心，这段时间请让你或者是你的父亲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同时还有很多没有能够来参加活动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们会在每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把这样的有声家书以片段短视频的形式来分享给各位。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点歌了，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李宗盛的，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听李宗盛一定要听现场的 live 版本，而这首歌是他写给孩子的一首希望，来自水与火的缠绵，在今天早上11:30点播的歌。 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望，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他们是未来的希望，带给我们给他一个最像天堂的地方。 难免还是会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三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圆圆 Cherry 给我留言，他说并非好久不见，这几天都在听节目，父亲节的活动也听了，包括昨天的节目也有在听。最近的状态是考试成绩出来没有过，跑步的洗漱包化妆包也丢掉了，心情不太好。虽然说这些事情可能跟日常的节目点歌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在 Cherry 这里，最好的心情和最差的心情都碰撞到一起了。同时 Cherry 跟我说，也是非常感谢收到了，今天中午刚刚收到了父亲节的这份有声家书的 CD， 上面还有我的签名。好吧，这个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只能说我希望在节目里面用一首歌，用这样的音乐来给你一个拥抱，给你一点鼓励。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在公众平台上来自就当我浮夸吧他所点播的一首范玮琪的歌。他说六年前呢，在六月份我高考完之后，曾经和他一起在操场上来听范范的歌，我记得当时还用手机录了音，但是我们在几个月之后就分手了。但是这些年想想还是有点追悔莫及，当时也没有电脑，而这些年手机换了又换，我已经找不到当年的那份录音了，我们唯一的一份声音记录。去年的时候2017年，那个女生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也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再次怀念她的时候，通过这首歌来祝她幸福。听到范玮琪就会想起她。 我的心忽然又火了，从再见到你的那一刻，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激动，只是在习惯自我保护后忘了。想聊的故事太长了，反而就都沉默的笑着。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上头，看起来好暖，让我想紧紧握着。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的歌 反而就都沉默的笑着。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上头，看起来好暖，让我想紧紧握着。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过得更好。我用寂寞来惩罚我，看着你走过，要什么当时不说，此刻能有你倾听我心情的转折，那是种告解以后让人想哭的快乐。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更好。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就是我们的点歌传送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方式可以将你和我在节目当中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你可以打字告诉我你此刻最想听到的歌曲是什么，还有就是在歌曲背后想要和我分享的故事又是什么。李俊霖他说，遇见了你，我觉得爱情是可以再期待的，想点播庄心妍《相信爱情》。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拖延在乌托邦的点播，他说刚刚听到的另外一位朋友分享了上学期间的回忆，而他在学校之前的回忆是关于操场，因为曾经在操场的时候，他和同桌一起学唱了一首歌曲，这首歌到现在一直被很多人奉为浪漫神曲。就是这样的歌曲，当时大概录了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段时间又青涩又怀念。而这首歌就是关于陈奕迅和王菲，因为爱情，来自拖延在乌托邦的点播。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来听听那时候我们的爱情，这是因为爱情。在今天节目的半点之前，要和你分享的这段故事和歌曲，关于苏打绿。我想起来之前拿着勉强维持生活的工资，下班没有带伞，然后又不舍得打车的日子。那时候我会拿着书包顶在头上，走很远很远的路，就是为了能够陪你吃一顿饭。而前段时间，公司放了3天假，去 KTV 唱歌的时候点到了这首小情歌，我又突然想起了你。当年我们可以同患难，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分开了，好吧。希望能够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能在节目里面祝你幸福。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片中的演员都以面具的造型出镜，传达在城市生活中寻找自我的当代人所面临的困惑，呼吁大家面对真实的自我。和此前飞云之下的温情不同，忠于自我更加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传递出内心赤诚。而这首作品的 MV 也颇有特点，十位年轻人头戴着面具，始终没有露出真面目，试图在喧嚣的围城里寻找自我，渴望挣脱命运的枷锁。今天晚上 SNH48 Group 第五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速报结果在星梦剧院现场公布，来自 SNH48 的李艺彤、杨冰仪，来自 GNZ48 的郑丹妮分列前三。本届总决选速报总票数较去年同期上升了54%。速报结果虽然已经揭晓，但是总决选的征程还在继续。目前各地星梦剧院持续进行的拉票公演，以及在每周日12点播出的梦想演播厅节目，都是成员们展现自己风采、明确总选目标的梦想舞台。近日，于朦胧在上海举办生日粉丝见面会。在生日会上，于朦胧说自己收看了当下的大热节目《创造101》，大方承认自己 pick 里面的孟美岐和王菊。于朦胧现场还透露自己有个导演梦，未来想成为会演戏的大导演。在生日会最后，粉丝全场齐唱生日歌，于朦胧感动落泪。以上资讯由左小美为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来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今天周二，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点一首歌，分享一段在歌曲背后的故事，你会在北京上空听到不一样的感动。同时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也会为你分享前段时间录制有声家书的每一位朋友的感人深情的声音片段，用短视频的方式来分享给各位。那最近没有参加这样活动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同时也可以持续关注你的故事我的歌后续的其他精彩节目。今天的开场曲，这首歌曲在半点之后来自平台上的 Amy 点播，这也是曹格、卓文萱两个人非常非常有浪漫情调的一首歌曲，梁山伯与朱丽叶。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哦，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能表白我的心，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就能够让我们相偎相依。 我爱你，你是我的主意， 千言万语 变成你的良心。 是不言不语， 不言不语， 难道是你不懂我的心意？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的表白我的心，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就能够让我们稍微相依。 我爱你，你是我的主。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在公众平台上看到特洛伊给我留言说，岁月让我明白了很多，在对的时间遇到了错的人，只能是我们没有缘分了。也要感谢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你，或许我们不会再见面，但是我还是会祝福你，曾经的我们都变成了美好回忆，应该好好的珍惜。这也是送给我的初恋，我的回忆。而另外一位朋友呢，雨香，他要为我最爱的小朋友来点首歌，希望你能够健康快乐的每一天，香香阿姨一直都会爱你。这首歌我来为你选择，这是来自关喆所翻唱的同手同脚。你的身影会和他叠在一起，你的心也会和他贴在一起。 傻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着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影。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未来的美丽不一脚印，它的每次梦想前进，路上偶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他的每次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 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此刻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今天下半时段好多暖心的祝福啊，都是送给孩子的。比如说公众平台上的良家大美妞，她说我的女儿呢还不到一岁，最喜欢的歌就是张悬的宝贝，她很喜欢宝贝这个词儿。今天晚上我要准备给他讲白雪公主的故事。昨天特别有意思，我本来都要快要睡着了，然后就随性的呢唱起了张悬的这首歌，没有想到他就立马爬到枕头那边乖乖的入睡了。刚好还没有想好给他起小名，因为这首歌不如就叫他贝贝吧。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捏捏你的小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 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继续来看看平台上很多朋友的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是关于这位叫做寻找答案，他想点播老狼的虎口脱险。他说以前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爱你的每个瞬间就像飞驰而过的地铁，直到前两天有一次我站在没有安全门的站台里面来等着进站的地铁，我看到飞驰而过的地铁卷起的风，让人忍不住想要随列车而动。那一瞬间我才突然明白，原来爱一个人就是想要不顾一切地跟他走。所以今天我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曲《虎口脱险》，这同样也是我歌单里面几乎很少会跟别人分享的歌吧。不知道 正在听节目的其他朋友跟寻找答案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当你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你会很难从别人那里找到共鸣，反而会把这首歌独自收藏起来，等到一个安静的夜晚来慢慢的品味。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 就是在我们将来50多岁60岁的时候开始怀旧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还有微信的话，我们会经常分享一些在年轻时的歌曲，比如说老狼，比如说王菲，比如说陈奕迅、周杰伦。而那个时候的晚辈，那个时候的孩子，会不会也会来吐槽我们这些老旧的东西，就像现在的我们偶尔也会吐槽长辈分享的养生文章一样，来吐槽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那些老歌。好吧，这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设想。在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再回归回顾一下之前父亲节有声家书的活动。 父亲 可能会忘了很多事情，但从来不会忘记爱你。把这些年没有说出口的话，写一封家书送给他吧。2018，你的故事，我的歌，别让爱成为遗憾。 今天有很多这样的短视频要分享给各位，所以此刻如果你在收听节目，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牵手，你就会收到的是前段时间另外一位女孩子通过话筒录下了对于父亲的一段话，其中提到了一个很有画面感的片段，就是在一年冷得过分的夜晚，她特别希望回家的路能够长一点，那是为什么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牵手，就会收到一个短视频，来自这位朋友。而剩下的还有很多没有能够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也欢迎持续关注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更多的精彩活动。在此刻我们要在你看短视频的时候和你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张信哲，爱你的宿命。 如果还愿意相遇，给我再多一点点感应，记忆像是不灭的星星，和痛苦不停地呼唤哭泣。 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在陆续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在下半时段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和你分享此前有声家书的那些感人深情的片段。好了，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咯。 你含着眼泪的双眼，就证明我还在你心里面。You are 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